犀年娃娃。快半夜了吧，明明和佳佳还待在窗口，天上的星星眼睛一眨一眨，他们说，明明佳佳，天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还不睡觉呀？明明是哥哥，佳佳是妹妹，他们在等新年娃娃呢。当当当当，钟楼上的大钟敲了12下。啊，新的一年来到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天空忽然亮起一个小红点，好像一颗红宝石，一闪一闪地闪着红光，向明明和佳佳飞来。不一会儿就飞到了窗口。啊，原来是一条大红鲤鱼，尾巴一摆一摆，嘴里吹着泡泡，咕嘟咕嘟咕嘟。大红鲤鱼背上坐着一个大胖娃娃，大胖娃娃胸口围着一个大红肚兜，大红肚兜中间绣着一朵五瓣梅花，五瓣梅花发出一阵阵清香，飘过来飘过去。明明和佳佳觉得全身都暖和起来，这大胖娃娃就是新年娃娃呀。新年娃娃来了，新年娃娃来了，明明和佳佳乐得拍起手来。明明，新年好。佳佳，新年好。新年娃娃笑眯眯，笑眯眯，拍拍大红鲤鱼的脑袋说，鲤鱼乖乖，快把礼物拿出来。大红鲤鱼听了，把嘴一张，吐出一件东西来，呼的一下，正好落在明明的手里。那是什么东西呀？明明和佳佳一看，嗯，是2本书，扎着一条大红缎带。明明佳佳再见，全世界的小朋友都等着我呢。新年娃娃拍拍大红鲤鱼的脑袋，大红鲤鱼摆一摆尾巴，吐着泡泡，就从明明和佳佳的窗口飞走了。要是跟着新年娃娃给全世界的小朋友拜个年，那该有多好啊。明明和佳佳这么一想，身子就变得很轻很轻，好像两片小树叶从窗口飘出去。可是新年娃娃骑着大红鲤鱼早就没影了。他们飘呀飘呀，飘了几千里几万里路，他们很累很困，落进一朵白云里去了。白云又松软又暖和，他们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砰啪，一声炮竹响，把明明和佳佳惊醒了。他们睁开眼睛一看，啊，哪来的白云？他们是睡在自己的被窝里呀。他们赶快起来寻找新年娃娃送的礼物，把一个个抽屉全翻了，没有，最后翻起被子床单来，哈哈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礼物在枕头底下呢。他们解开大红缎子，这2本书的封面写着365页故事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